决定辞去主席和区议员职务。深水埗区议会主席民协杨旭亦都宣布辞去区议员职务，即日生效。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袁德宝宣布辞去副主席同埋富柏区议员职务。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去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近日多间传媒引述政府消息报道，会被取消资格嘅区议员高达200人，要求当局澄清。罗建熙话，加入宣誓要求嘅新修订区议会条例，今年5月21号生效，但有关消息指，被取消资格嘅区议员会被追讨去年1月上任起嘅薪津，完全不合情理。佢期望当局尽快澄清有关消息系咪政府政策，如果属实，期望政府公开说明，允许社会有一定嘅讨论空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70点，升4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69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10.17，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4，人民币6.479，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07.98美元，卖出价是1,809.98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天水围 FM92.3 跑马地 FM95.2 将军澳 FM99.4 屯门元朗 FM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号起，全新时段，每晚10点，环宇天下。 不止星期一至五晚可以欣赏到优质外购节目，以后连周六周日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紧接11点，新闻天地时段更新。 奥运7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有啲咩说话可以令情绪困扰嘅人安心同你分享心事？ 我会同你同在嘅。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我随时愿意去到听、我在你身边，我会在这里的。当他真的觉得啊 ,OK, 这样，或者他真的冲动想跟你讲的时候，起码他都会想起你。 星期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利，请来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教你简单的辅导技巧。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的爱情，在冬夜里没有光明，你不给我一颗痴心，在黑夜里头找不到那踪影，我得不到你的爱情，在春花没有雨里，你不给我一颗痴心，在梦里春花留下你的幻影。在冬夜里没有光明，你不给我一颗痴心，在黑夜里头找不到那踪影。 昨天在节目里面就播放了叶玉卿的《挡不住的风情》，今天就会带来这首原装版本，就是《得不到的爱情》，我们有姚莉姐姐的歌声。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5:12，你听的是由香港电台第五台《清晨省里》节目，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睇下你咯，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7月10日星期六嘅早上，初一啦，六月初一。啊，唔知道有冇啲朋友喺初一十五要食斋嘅咧？如果你系嘅话，睇下你今日系食斋嘅。OK， 今日系初一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怎么快活？到底为什么？ 兰姐的歌声《说不出的快活》啊，咁今日咧星期六啦，希望咧大家都有个快活的星期六就好啦。咁啊，虽然咧出边好热啊，热咧就点都会影响啲心情嘅。不过热咧又有度好嘅，点解咧？起码唔会落雨啊嘛，系咪？我好怕，其实好多个礼拜六咧都不停咁落雨啊，搵一个礼拜六唔使落雨咧都几好。虽然咧天气系酷热啲。不过呢个心情又好似真係开心啲㗎喎，因为呢真係唔使带遮啦，又唔使諗下去边度好呢，因为呢落雨你好多户外地方又唔得啦，咁又会知道对鞋呢污糟邋遢啦，咁所以呢我都係麻麻地鍾意落雨嘅。咁有啲朋友好鍾意落雨㗎喎，觉得落雨呢係好浪漫啦，好舒服啦。唔知你呢，你鍾意落雨定係晴天呢？不过我相信个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好家庭嘅。 我有个好家庭呀，还有一个好父亲，一天到晚笑盈盈，最明白女儿心。我有个好家庭呀，还有一个好母亲，一天到晚抱娃娃，照顾完慈母心。只有那小兄弟呀，不喜欢搞正经，一心要想学搞正经，一心要想学猫王呀，有个丽丽看不起，伴着我把歌唱呀，唱出我的好家庭。 叶枫姐姐，我有个好家庭。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天气系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你那贪图之子是命。 我希望大家一见到我就会笑啦，咁最开心系咁样，因为我都好想即系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嘅，咁所以呢一首歌其实我都好中意噶，一见你就笑，我一见你就笑，你话几开心啦，系嘛？不过有啲嘢如果你真系好爱嗰个人都好啦，有啲嘢就要适可而止。 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为什么爱会变成恨？我爱你，为了爱你，万种爱情变化在。什么时代？为什么好会变成歹？我不爱你，变了害你，千帆好意尽尘乱。难道世界真？ 爱你变成害你，我哋有潘迪华姐姐嘅歌声，我好中意呢一首歌，真系非常中意。嗱，讲起老歌咧，其实好多老歌都好好听嘅，咁啊，亦都如果有熟悉佩佩嘅朋友咧，都发觉有某一啲歌咧都成日播，呢一首都系其中一首《爱你变成害你》。 敲木扬，他唱过了汾阳的雪。 见他坏模样。 有一个傻姑娘，我哋有咧就系刘允姐姐嘅歌声啊。咁原本咧仲安排咗一首六个字嘅老歌送俾你，不过又望下又得翻分零钟，又播到唔三唔四咁，算啦，咁不如卡下偈啦，系嘛？剩翻大概一分钟到咧，就会到呢一个嘅上昼嘅五点半钟啦。咁一阵间当然有呢一个嘅新闻简报啦。咁话说咧，寻晚咧佩佩咧就去咗跑步，咁夜晚跑步有另外一种感觉啦。有人话咧，朝头早起身做运动系好啲嘅。咁呢个系心脏科医生嘅高国俊话俾我哋听嘅。咁但系咧，我琴晚又发现我跑完步，跟住食饭啦，食完饭冲凉啦，同小朋友玩咗一阵啦，跟住咧就瞓觉咧。哎呀，好似好精神喎、哦！咁啊，今朝早翻嚟咧，亦都即系只眼仔碌碌咁样、哦。不过寻晚跑步咧，哇，真系搵滴风睇下都冇，真系好热啊！我自己都真系中意朝头早清晨嘅时间咧，即系啱啱出太阳嗰时去跑系最舒服，因为咧嗰、那个时间咧，好似空气系真系清新一啲，同埋个人瞓醒咧就好似真系好啲嘅。高医生都话朝头早做系比较好啲。不过呢个时候咧，当然最紧要咧就系听新闻啦。好，我哋转头翻嚟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拜登政府将14间中国公司同其他实体列入经济黑名单，指他们涉嫌在新疆侵犯人权以及进行高科技监控。美国商务部指控这些公司在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进行镇压，大规模拘留和高技术监视过程里面涉嫌侵犯人权。这些机构包括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新疆联海创智信息技术、新疆希灵信息技术股份等。商务部表示，今次累积新增34个实体，包括一些来自俄罗斯和伊朗，以及另外5个直接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项目的实体。这些项目和激光以及战斗管理系统有关。商务部长雷蒙多说，美方仍然坚定地致力采取强而有力的果断行动，打击在新疆容许侵犯人权的实体，或者那些利用美国技术推动中国破坏稳定的军事现代化努力的实体。中国驳斥有关指控，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挫败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克里姆林宫表示，双方继续就日内瓦俄美峰会上就信息安全和打击网络犯罪的议题对话。拜登指出，

7月10号星期六黄昏5点到6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萧希婷主持的全新节目《宠爱物语》第一集登场。到时我将会同香港两栖及爬虫协会领养部干事黄朗贤探讨放生同弃养问题，记得留意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人生相见有几方，为了分别事让你天天想我，今天我是痴情无憾，相逢难聚爱更难，人生痴痴爱几方，让我痴爱长存痴痴情无限，就算他日再不重逢，我今日都想给你万种痴心爱无限，将来难人生只这隔关山，在那分别时愿你一生谨记，当天我是痴情无痴心爱无限，将来难料会如何，人生只这隔关山，在那分别时愿你一生谨记，当天我是痴情无限，在那分别时愿你一生谨记，当天我是痴情无限。 谷姐，关谷英的《我是痴情无限》。 不受勉强 野草天做像，万事未惊心，轻松快活，无前无欠债，舒畅未聚未积蓄，不必挂虑天跌时，就当冚被帐。强求命也自然长，如我就饱餐开心食，疲劳就奋斗与上，日日在高歌，天天乐，不强求命也自然长，宁愿做山上。 哇，好耐冇听嘅呢一首歌啊，就系有秋官郑少秋嘅《男儿志在四方》。哇，呢句说话我谂可能后生嘅可能都唔系好识系乜嘢。《男儿志在四方》以前咧成日都讲咧，男孩子系要出去闯下嘅，因为咧要养妻活儿，所以咧佢哋咧就一定要向外闯，先至可以揾到新机会嘅。而家唔系净系男儿，女儿都会咁做。所以可能大家后生嘅唔系好知道呢一首歌究竟系想讲啲乜嘢。郑少秋主唱嘅呢一首歌啊，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44，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啊。 也不知是怎么开始，也不知是否有一天可终止，麻木了，痛苦我亦未笑，跌倒了未回哭，这一串日子，独自望出内心下着泪雨，只想眼泪风雨中冲淡前事，到我于不觉中走进迷惑，然后令我变痴，何苦逼我看见你心里边，牺牲我或可以将一切瞒住，用你一双手握碎前事，然后扮什么都不知。望出内心下着泪雨，只想眼泪风雨中冲淡前事，到我于不觉中走进迷惑，然后令我变痴。但我的伤口 难逃避命运的驱使。 哇，真系好耐冇听嘅呢一首歌啊，好喜欢嘅麦洁文老师嘅呢一首歌《没哭声的女子》。好啊嘛，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晴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气系持续酷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咧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跟住咧，又阿英嘅老婆出现。 我阿英个老婆，扫地洗衫抹台样样都妥，我去街佢冇意我，玩到三更半夜佢会等我。我阿英个老婆，生仔最多年年实系一个，托嘢叻过只骆驼，剪紧清楚数目佢冇搞错。佢拉我松骨按摩，佢有我饮酒唱歌，我攞口烟佢就会点火。佢煮嘢款式最多，佢讲嘢口水冇多，总之完全乜都听晒我。我阿英个老婆，生得骗子国籍样样啱我，与我好似正共陀，点样辛苦佢亦爱我一个。我阿英个老婆，生仔最多年年实系一个，托嘢叻过只骆驼，剪眼清楚数目并冇搞错。佢拉我松骨按摩，佢有我饮酒唱歌，我攞口烟佢就会点火。佢煮嘢款式最多，佢讲嘢口水冇多，总之完全乜都听晒我。阿英个老婆，讲出咁鬼理想系就好咯，我有鬼老婆，表嫂我就有两三个。 许冠英的这首《我阿英的老婆》，你的老婆是怎样的呢？会不会好像他这样形容他老婆是这样的呢？ 别离在眼前，一声再见，第时又见面，好歌哪会完？只因爱大树 encore， 意里仍仍如珠串，摇头自觉真的很眼前，愿留住片时不讲再见，若情意永在。下朝再结缘，依再唱这一曲，意情何其温暖，唯求共你歌声中再见。愿望就是明天，世态变化万千，共聚时光。 别离在眼前，一声再见，第时又见面，好歌那会完，依在唱这一曲，意情何其温暖，唯求共你歌声中再见。 愿望就是明天，有时咧觉得今日过得唔系咁好都唔紧要嘅，因为咧仍然有明天啊嘛，系咪？我哋一定要怀住一个即系感恩嘅心啦，同埋怀住一个咧希望嘅心咧，听日咧就一定会比今日好嘅。明天会更好，咁咧你就会觉得每一日都快乐。我成日都讲咧，开心又咁样过一日，唔开心又咁样过一日。嗱，唔开心嘅或者好嬲怒嘅，瞓醒觉真系要将佢摆低晒佢。如果你连瞓醒一觉，第二日继续带住嗰种仇恨啦，带住嗰种唔开心啦，其实咧蚀底嘅系边个咧？蚀底嘅往往都系自己，唔系其他人啦。咁所以咧，通常佩佩咧就最中意咧就大觉瞓，瞓醒咧就好似好似咧冇记性咁样咧，咩都唔记得晒，咁就系最好啦。不过当然啦，有啲嘢。真系针唔吉到肉唔止痛啊！嗬，当你有千支针刺在心嘅时候，可能唔系真系一日半日可以将佢忘记或者放低嘅。 你何故牵走了我的一颗心？更何故竟不顾以行？还令我的爱仿似在泥里陷，爱人你何残忍？你何故不问问？你何故竟毁碎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空醉意，怎尝唇印？一颗心，一颗心插着针，他的痛苦有谁问？千支针，千支针刺在心。心爱凝着的血尽变泪痕，我还要装作我吧打紧，我还要装作更开心。谁料我的快乐只是迷阵，怎变珠泪上针？

103.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日起，全新时段每晚10点，环宇天下欣赏优质外购节目。 星期一一齐闯天下， 星期二历史二三事， 星期三31看世界， 星期四悠游在四方， 星期五零距离科学。 以后连周六日晚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人生就好似一个硬币，有两面，一面是苦，一面是乐。 人生冇永恒嘅苦与乐，系苦定乐，就取决于自己心态嘅转变。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空中结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09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7月10日星期六嘅上昼，今日咧就系初一，六月初一啦。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时咧，大家都会问啊，佩佩做节目咧，好多时候咧就喺开节目嘅时候啦，同埋六点钟新闻之后咧，都会提大家呢一个嘅日子嘅。点解咧？啊，其实真系嘅，现代人咧好似咧对呢个日子开始咧就冇咁紧张啦。点解咧？以前会搣下日历噶嘛，又或者会喺个月历度打交叉。而家咧可能咧就系用手机咧就可以得闲望下，咁就已经知道今日系几号啦。啊，不过咧年初几即系呢个农历咧，依然都系都是要记住的，特别我成日都讲啦，如果初一十五要食斋的朋友仔呢，咁你就更加要留意住几时是初一啦，几时是十五啦。咁讲起啦，即係呢啲记忆嘅嘢呢，唔知道你有冇察觉自己记性差咗呢？阿佩佩都觉得自己记性差咗嘅，不过唔紧要嘅，阿老啊好得意嘅，就係你要运用多啲佢呢，佢就自然冇咁差记忆㗎啦。咁唯有係用多啲佢啦，係咪？有时呢佩佩好鍾意播歌嘅时候呢，有时听下其他同事播呢，听下呢个前奏，我就喺度估嗰首究竟係咩歌。有时我都係特登呢做节目嘅时候呢播歌，唔会讲嗰首歌係咩歌。咁等你哋估下，或者你哋喺个歌手开口嘅时候，你会唔会识得跟住唱？一阵间咧喺健健康在清晨，梁万福医生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冇记性话题啊！如果你都有呢个问题，记得听下啦。佢系边个？佢系我前辈何嘉丽啊！无情者有情人啊！ 让他过去，让他 破碎，让我不必记着谁，然后再去爱，然后再去碰，各种悲欢再去追。是真试过，是真爱过，就算交出了太多，仍是要说句，前事已过去，再不必补救追悔。明知不可永久，宁愿早将它敲碎，然而分手的信中，仍是掩满我的泪。无情者原是有情人，浓情哪里会减退，仍然狠心来不执无情，自由强忍苦中千句。谁料这世界，谁若要去爱，却偏得一切琐碎。是深爱过，是深信过，但已经拖了再拖。然后你变了，然后我变了，再不可朝晚相对。明知不可永久，宁愿早将它分手的信中，仍是掩满我的泪。无情者原是有情人，浓情哪里会减退，仍然狠心来不执无情，自由强忍苦中占据。无情者情人，浓情哪里会减退，仍然狠心来不执无情，自由强忍苦中占据。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嚟到呢一个时分咧，就有健健康在清晨啦。咁啊，当然啦，咁啊，星期六就有梁万福医生出现啦。梁万福医生咧就系嚟自呢个香港老年学会会长啦，亦都系老人科专科医生嘅梁医生。早晨啦， 早晨，大家好。 喂，梁医生啊，即系其实咧讲紧咧，大家都有句口头禅，唉，我年纪大啊，即系咧我就冇记性噶啦。咁其实系咪真系年纪大先冇记性啊？佩佩近排觉得自己都冇乜记性，即系我系咪已经年纪太大咧？ 啱啦，其实年龄同记忆力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关 系 嘅。系，咁咧就我哋由细蚊仔开始，咁啊咩时候记忆力最好咧？ 是我哋成日都讲话个海绵体可以吸水嘅，三岁之前咧就尽量俾佢吸啦，咁样咁系咪真系三岁之前？ 系啦，记忆力咧，其实咧就是、一个人嘅脑袋嘅发展咧，个记忆最好咧去到十零岁嘅时候。 哦， 其实咧就系约莫十二三岁去到即系三十岁咧，一个人咧佢嘅记忆能力系最高嘅。 嗯， 咁所以你又 读书嗰段时间就啱晒啦。 啊，咁、你见到嗰啲中学生喺呢、這个问答比赛， 系，你记到咁多嘢嘅咧， 哇，咁咪几多条题目咁，吓，咁嗰啲其实 佢哋全部咧都係啱啱去讀完就記住咁啲嘅，可能呢個問答遊戲完咗之後一個月之後問翻佢，可能都唔記得咗，即係唔識答都唔定嘅啦喎，因為佢係一啲 短暫記憶， 短暫性嘅記憶，佢哋喺呢個短暫性，所以喺個讀書嚟講係最好嘅由呢段時間啦。其實你十五歲至到即係二十五歲咧。即係所以你啲大學啊，定咧咁都係呢段時間，中學考試啊，大學呢段時間係一個人嗰個記憶力最巔峰嘅。 係。 咁就過咗個巔峰期， 就會一路一路咁減退啦。 其實一路一路咧， 哎、 就會減退啲嘅。你諗下啦，一個四十歲嘅你同樣同一個二十五歲嘅人去讀去大學一齊去讀下書咧， 係好明顯嘅。 好明顯咧，你就。人哋聽完之後咧，佢哋就好快就 吸埋書本就記得 了，好翻出嚟嚇。咁、啊、你就要翻去 難讀， 翻去再睇翻下。 係 啊，咁你就可以得。 嗯， 咁就係會慢啫，即係吸。你又講係吸水啊，即係吸呢樣嘢咧，係會吸收慢咗，吸得慢咗，即係話你記得冇咁好啦。即係你一即時記到，你可以再諗一諗，就會變成你一個記憶體裏面啦。咁所以隨住年齡咧，必然地下降嘅。咁所以又有時我哋唔需要太擔心啊。點解我就差過？咁其實你陸續大部分人咧過咗四十歲之後咧，就覺得誒我要寫低佢。 係喎，我都係咁嘅。 即係你要寫低㗎，即係你以前咧，你可能一個星期五日嘅。appointment 啦，即係話啊，有咩人約你咧，你唔會寫 嘅，唔使寫㗎， 係啊，你而家你使唔使寫啊？你 梗係要啦， 啊， 同埋有一樣嘢，以前咧冇智能電話噶嘛，我哋真係會記得啲朋友嘅電話嘅，而家係完全 記到一百個電話， 係啦，而家完全一個電話都記唔到， 屋企嘅電話記得嘅， 屋企嘅電話，我嗰日直頭。我問阿女你幾號電話，跟住佢話：媽咪有冇搞錯？你竟然唔記得我，真係唔記得，我而家唔需要記得啦嘛。 係咁咧，其實喺呢個即係時代改變咧，我有一啲我有時會測試嗰啲咁嘅記憶力嘅。 係 今日星期幾啊？幾多月幾多號啊？ 我唔使翻工真係可能唔知 喎。好多人都唔知㗎，即係但係如果以前咧就係要知㗎，係咪？即係以前 落田啊嘛，你講緊 或者你唔用電話， 係 即係用電話唔乜嘢，你唔使記。你唔使记噶嘛？以前咧，你要搣日月历啊，写喺个日记簿度啦。因为你写嘢，日记簿一写咧，即刻知道一揭，我今日要见边个咧？你一通常一揭咧，就有个日期喺度噶嘛。 我谂而家最多长者朋友咧，就系喺嗰啲挂历嗰度咧，就写住几多号就去边度复诊啊，几多号就去攞药咁样。 啱啊！而家都会有咁嘅情况，但系即系你喺一个五十零嘅人咧，你拎走咗电话。 咁就真係好弊啦，可能 即係記憶就唔見咗嘅， 唔見曬㗎啦， 即係你唔見咗記憶嘅咯。咁所以咧，我哋都係隨住時代少少改變嘅，即係你依賴咗，你依賴個腦唔使記呢樣嘢咧，你要測試佢。我今日幾多月幾多號咧？ 嗯， 你可能幾多號你都好猶豫㗎，係咪？ 咁我好啲，因為我要翻電台做節目，所以我就好記得清楚幾時係星期四，幾時星期五，幾時星期六啦。 係，但係你幾多號有時你都可能。会犹豫嘅， 几多号系会有犹豫？ 系因为我哋测试， 尤其是农历， 系啦，啱我哋测试一个人咧，佢个即系记忆功能啊，即系我哋都好似测试埋佢今日几多月几多号啊。咁啊，真系有啲人咧犹豫嘅，都系咪佢唔系即系我睇下电话先咧？ 就七七号卦、八号卦咁样 咯。咁呢个咧都系常见，咁所以亦都时间里边嘅改变，所以我哋点睇个记忆啊？好多时最担心咧就系、是，我呢、這个阿爸阿妈阿公阿婆，记性唔好啊，佢咪一个最惊嗰样嘢， 就系脑退化症咯， 系啦，或者认知障碍症啦。咁咧，我哋要睇其实都系记忆力衰退咧，都系随住年龄会改变嘅。咁咧，我哋改变系咩？我哋就系头先讲嘅，就一个短期嘅记忆，或者好新增嘅发生嘅事物，即系我哋俗语讲。唔記錄到嘅， 係 即係記錄方面嘅困難咧大啲。 係，但係咁、啊，梁醫生，我真係試過咧，講講下嘢啊，我啱啱講緊乜嘢咧？我啱啱先講完啫，我唔記得呢啲咁係咪即係早期嘅腦有問題嘅症狀咧？ 嗱，其實咧記憶力咧受咩影響咧？都包括受我哋有冇分心啊。 係， 即係話好似阿佩佩你咁多嘢做咁多個。有三种工作定四种五个工作， 系、 啊、你有几个唔同嘅工作同时可能都喺度即系冲击紧你嘅时候咧，你有时系俾其他嘅即系嘅嘢咧就冚过咗你完全嘅嘢咧， 系 就会即系患得患失，即系话 诶，唔记得嘅一啲嘢。Computer 唔记得咗，我摆条锁匙喺边度啊？ 系系，成日都诶，有冇识路啊？哎，我明明头先好似煮完早餐识路，哎，都系冇啦，我翻转头睇下啦，咁样。 系啊，呢啲咧，其实有时咧会俾我哋其他嘅事物影响咗。咁，我哋睇嗰个记忆能力咧，我哋有所谓长期记忆啦，即系长期记忆就系话你可能十零岁嘅嘢咁记到而家咁， 或者啲自我照顾嘅嘢， 系或者人哋即系嗰阵时你读。中学嘅时候，你哋攞嘅嘢，你嬲佢成世都记住，记得， 仲记得嘅， 系咪实记得噶嘛？吓，咁呢啲所谓长期嘅记忆， 嗯， 跟住一啲所谓中期少嘅记忆咧，就系即系发生即系几个月内嗰啲咁啦。咁，你一啲咧就系短期嘅，即系啱啱即系啱啱发生，咁啊短期记忆。咁啊，通常我哋呢个记忆能力咧都系。短期嘅受影響多啲嘅，隨住年齡，所以正常嘅記憶衰退咧，就話短期嘅記憶同埋短期嘅記憶唔係重要嘅記憶。 係 咩叫重要記憶？唔係重要共記憶咧，就話咁啊，佩佩你同我一齊去做緊節目，跟住咧我有個朋友嚟，跟住話係佩佩呢個係乜乜乜醫生啊？ 嗯， 咁你又未識過佢嘅，咁你。 握完手就可能唔記得噶啦嘛， 咁呢啲係正常嘅啦，即係話，即係你閒來接觸嘅嘢咧，你係完全冇認識嘅，跟住亦都唔重要嘅。 即係可能個記憶體裏邊覺得啊，自己都自我篩選咗啦， 篩選咗啱啦。但係咧，調翻轉啦，你諗下你個老人家有啲重要嘅嘢，父親節、母親節、生日，跟住係個孫生日，跟住另外咧就係。可能做一件事是比较特别的，大家一起去海洋公园，那你两日后问他去了哪里啊？两日前他完全没有那个意识呢，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些的记忆力的衰退的开始了。 哦，即系话其实嗰样嘢，如果本身应该佢系冇可能唔记得嘅，但系佢都唔记得嘅话咧，咁就要开始正视啦。 系啦，重要事件啦。咁，譬如老人家啦，咁去完一个即系老友记嘅丧礼，亲戚嘅丧礼， 系 都冇理由唔记得嘅。 系，或者佢会唔会选择性唔记得咧？ 咁都唔正常嘅。咁选择性唔记得就可能佢系有啲心理嘅问题。咁但系。我哋至少反映咗，咁譬如你话，我成日讲完要去饮茶，咁佢就唔记得咗，咁呢啲未必系完全唔正常 嘅。系因为呢啲太琐碎嘅嘢。 系啦，因为，我去饮茶，咁你呢啲唔系好重要嘅嘢，佢未必即时可以记录低，咁就记忆衰退。咁譬如佢已经系85岁，咁你就讲话讲一次。后日去饮茶，咁你跟住听日再问翻佢，佢唔记得咗咧，咁系记忆力衰退嘅，啱嘅。不过又未去到真系病态嘅，咁，但系譬如话你已经讲咗三次俾佢听啦，即系话你琴日讲过一次啦，今日讲过一次，到听日咧佢仍然唔记得去饮茶，咁就有问题咯。即系话你同佢讲完两次之后，再问翻佢记得嘅，佢角色话俾你听。 得啦，唔使提我啦，我记得啦。 听日咧就话俾你听，佢唔知道。你冇讲俾佢听。 哦，直头连你讲过都唔记得嘅。 咁嗰啲就有问题啦。 咁即系话，如果出现有呢啲问题，系应该从边度开始睇起好咧？系咪捉佢家庭医生睇好啊？定系有啲咩专科门诊即系？就行入去就话喂，我冇记性啊，咪帮我 check 下啦咁样。 咁当然咧，就是，最好都系我哋喺即系医学上边都系讲最好有一个定期睇你嘅家庭医生啦。咁，作为家人咧，其实咧都即系关心呢个长者都重要嘅。即系话你屋企嘅长者即系75或者80岁以上咁。咁你就要關注一下佢嗰個平時記憶靈能力點啦，都有少少，即係你睇醫生，如果你冇一啲病歷都好難嘅，咁，所以你知道佢有啲咩記憶係唔同啦，即係話瑣碎嘅定係重要嘅，咁你知道之後咧就同醫生講，個醫生咧就會佢知道個情況係點啦，應唔應該轉介咁咯 嚇。咁大家即係有問題嘅話咧，都係嗰句啦。嗱嗱声睇医生，唔好自己扮医生啦吓。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啦，万峰医生，下星期继续咧就住呢个冇记性，我哋继续探讨一下啦，好唔好？ 好啊， 拜拜， 拜拜。 独对星空。